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就非盟第29次首脑会议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仪式，7月3号向与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发起了贺电。电文指出，为了自行解决非洲问题，实现非洲和平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非盟提出一系列倡议并作出努力，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对此表示全面赞同。电文指出，非洲各国一致主张并提高呼声，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堂堂地行使主权和发挥作用力，通过联合国改革来改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没有非洲大陆代表席位的不公正现实，对此立场表示支持和声援。电文指出，借此机会再次声明，朝鲜有意在各方面进一步巩固和积极发展同非盟及其各成员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实现非洲团结与繁荣、争取青年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契机。